慢性病啊，或者急性病啊，就是那种传染病啊，各种疾病的急性发作期。 嗯， 这个期间你还是要别开始别接种，那么身体状况不允许的。 嗯， 所以还正在疾病期，还是不用接种。 嗯， 但是对慢性基础病的人， 嗯， 比如说高血压、糖尿病已经很稳定的状态下，还是建议你们去接种，因为这是属于有基础病的人群。 嗯，另外呢，我觉得在接种过程当中，咱们就是国内的有很多人也是着急哈，这个打完了走。打了走，其实按照正常有流程的话，应该是在那儿留观一会儿。 对对对， 啊、 留观30分钟。 30分钟、 其实是对你也负责任嘛、 嗯， 就是刚打完疫苗，我们要观察一下，快、 嗯、 马上会有什么反应、 嗯？ 那毕竟是一个生物制品。 嗯。 所以我们的按照我们疫苗接种的一些规范，是要求观察30分钟，包括孩子也要在那儿看他在那儿玩耍，有点哎对、 嗯。 但是接种完以后，还是不要做剧烈运动。 嗯。 有的人还是不太注意， 不太 去跑。跑步啊，剧烈的跑步，做一些活动、剧烈的活动还是不适宜的。 嗯， 因为毕竟是一个生物制品，它要有一个产生抗体的过程，对身体或多或少它有一些反应。 嗯， 所以呢，可能有的人甚至有一些小的发热，这都是正常的。 对， 所以要及时的跟医生告诉你一些不良的反应。 嗯， 还有一些局部的红肿啊， 嗯、 这都是有的。 是因为有些人打完这个疫苗之后，为什么他有一种抵触心理哈、啊？就是他原来可能打过，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呀，发热是最比较明显的， 嗯、 有点发烧， 嗯、 但是。扛两天就好了。 对， 好像说打完之后这一天啊，这个精神状况特别差啊， 对对对， 不舒服，打蔫儿什么那种感觉。 每个人包括孩子打疫苗、 嗯， 我们也不希望孩子打完疫苗。 嗯， 我们现在基本上有两种倾向，一种是特别注意，一种是特别 不注意，两头极端啊。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还是注意一些，接、 嗯、 着打了疫苗以后，还有注意一些清淡饮食， 嗯， 不要吃海鲜的那些东西， 嗯、 发物啊什么，还是不。另外，不要当天洗澡。 当天不建议洗澡， 因为还是有针眼、哦。尽管我们现在那注射的非常小的，哎，对，还是不要去做这些没必要，还是有一些危险吧。 嗯， 所以那些不必要的那些需要听从医嘱。 嗯，最后一点时间哈，您是这个流行病学的方面的专家哈，您认为元旦期间可能慢慢开始哈，今年就是用一点点时间，您估计一下。从目前掌握的数据，今年流感疫情会怎么样？ 还会高啊， 还会高、 会进入高峰、会进入高发期。 嗯， 但是会不会比往年、往年的这种强度，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个迹象。去年就比较高。 是 啊。 啊， 对、 嗯， 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可能会高，因为我们现在密切关注着流感病例的百分比、 嗯， 还有一个病源的变化。 嗯。 我们特别希望病源不要变化。 嗯。 变化以后，我们所有人都会易感。 是。 嗯，所以目前来看没有这个迹象，但会。比平常比别的季节会高， 嗯 啊、这个是 这是肯定 的、 嗯。 那么随着流感呀、啊、病就是流感的进入了高峰流行期了嘛，至少进入到流行期，那有可能会出现重症， 嗯， 甚至死亡的病例、 嗯、 都有可能， 都有可能啊、 嗯。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跟庞主任一块来进行交流，还是希望大家对于流感疫苗多一些理解啊，多一些了解，对于它的知识多一些。另外呢，还是像庞主任所说的，尽快呢去到一些接种点去进行一些接种。为了咱自己好，其实就疼一下哈，两个星期就能建立起一个防护屏障， 对对、 还是非常合适的一种选择。今天呢，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庞星火主任，谢谢您，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哈，多给我们介绍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啊。 好的， 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李凯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。